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你各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全部星期一啊，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六点钟将会有呢个音乐sauna嘅环节出现嘅。今日咧，我哋带嚟嘅一个音乐类型咧，一个种类咧，就系呢个 wave music 啊，系著名系 wave 呢一个 wave 啊。 早两个星期，你又讲咗 new wave 系啦。 咁我就嗰阵时你讲完之后，我脑里边已经谂翻起呢一种 wave music。 系 咁啊，隔咗一两个礼拜之后，我哋而家就攞出嘅。上个礼拜讲glam rock 啦， 冇错。 咁wave music 究竟系乜嘢咧？ 我比 new wave 更加 new 嘅， 其实系啦。你唔好以为叫 new wave， 你唔好以为 new wave 新啲啦。 系啊，即系太多呢啲字，有时你上网睇下睇下啊，究竟系咩嚟嘅咧 ？wave music 系咁啊，出现我谂都十年松啲啦。 系 你当2010至2013呢段时间酝酿 三年左右， 真正啲人话开始就2013年，即系十年噶啦都。咁但系都冇 new wave 咁耐，因为 new wave 嗰时讲即系七十年八十嗰啲嘅， 冇错。 系啦，咁一阵间六点钟就会讲 wave music 究竟系发生紧啲。咩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咧？ 系啦，咁啊呢一只呢一个 wave music 咧，其实就喺跟住落去咧六点半钟奔尘 Monday Blues 嗰度咧，今日就延续唔到住啦，因为今日我带嚟一啲我自己好喜欢嘅一啲歌单，今日心情好靓，因为今日拣咗一啲即系自己几喜欢嘅一啲音乐作品，可以喺六点半钟嘅时候同大家分享嘅。 系啦，咁啊今日我想讲，我都仲系有少少疲累未回晒魂嘅，因为啱啱礼拜六就有一个识咗20年嘅中学同学就结婚啦，咁啊即系就帮手做兄弟啊，咁都系例牌一路到夜晚跟住做 MC， 咁但系佢呢个特别唔同嘅就系佢有一个官方嘅 after party， 一好少会有嘅。 O、okay, K， 通常都去到婚宴完咗，大家都攰啊，系啦，要首先新人要有呢个习惯，平时会出去饮下嘢，身边有啲咁嘅朋友，或者再加埋兄弟姊妹团都要有翻上下贪玩先得， 同埋要有呢个精力咯。 系啊，因为如果你唔够贪玩，其实你由朝到晚咧，去到婚宴完咗，你系攰噶。 佢系咪都系零六起身嗰啲嚟嘅先嗰日？ 嗰日 朝头早起身， 系啊，大家分分钟再早啲。 系 啊， 出门入门嗰啲， 我话零七起身，不过零五分咯，咁基本啦，对我嚟讲， 对你讲系咁啦。 咁所以就即系叫好尽兴嘅一日，即系见翻好多啲朋友，或者见到啲传说中嘅人物啊，诸如此类。 传说中嘅人物，即系就系嗰啲中学咧有听过佢嘅大名，一路未有机会同佢倾偈嘅。 冇错，即系有一啲可能系你知好得意嘅呢个世界就系、是、你总会有机会。遇上嗰啲小學同學嘅中學同學啊，中學同學嘅大學同學啊， 哦，你就係啊，邊個邊個？ 係啦，咁有好多都曾經聽過佢個名，咁都係咁樣見面啦。咁甚至乎有一啲而家行業裏面嘅 artist 都係其實我呢個中學同學嘅舊同學，都係嗰陣時傾開緊啲份。哦，原來你就係佢嘅邊個邊個，你哋邊個邊個咁樣啦。 其實咧真係好細嘅啫，香港。 只要你同一個同一個年份出世咧，你好容易會揾到嘅。 冇錯冇錯。 更何況。啲人成日都講唔好計個限制係同一個年份出世，總之係佢都好似七個圈啊，即係總之你嘅 social circle 係 社交圈子去到第七層啦，最盡咧 你就一定揾到， 就一定會揾得翻一個你本身識嘅人咯，係啦，咁樣擰出去。 你只要呢個世界上你只要擁有七個人嘅電話，你就一定可以揾到一個好特定嘅人物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啊，嗰個 concept 係咁樣啊。咁所以有啲朋友都係其實去到第二浸、第三浸已經係 connect 咗咁樣啦。係啊，咁係啊，所以嗰一日就會亦都遇到好多一啲曾經聽過個名嘅人咯，啊，你就係邊個邊個啊？聽過你個名好多年啦，終於見啦咁。因為有陣時咧，都好睇，好睇人嘅性格嘅。意思係咩咧？譬如阿斌，你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你同我 share 一啲故仔嘅時候，有一個 approach 咧，就係你將嗰個當事人 嘅名字，照 share 俾我， 系， 哪怕我唔识佢，你会照 keep 住讲个人个名字，咁所以喺我心目中咪会记住一个我从来未见过，但我听过佢个名嘅，例如叫小强咁啦， 系啊系啊， 可能我从来冇见过，但每一次你都会提嗰人叫小强，小强，小强，听咗好多年，我就会记得佢啦， 同埋会有啲初步嘅认知啊， 系啦，你慢慢听得多呢啲古仔，你就会对呢个你未见过嘅小强咧有一个好立体嘅印象，咁但系有阵时另一个 approach 咧，可能而家会一般人会用嘅就系、是。阿斌，你个朋友叫小强，发生关于佢嘅事，因为你知道我唔识小强，所以你唔会提小强呢个名字，你净系会围绕件事多啲嘅啫。 Okay. 就我、哦、有个 friend 佢近排做乜做乜，就围绕件事多啲，但系就未必会提个名 字。系啊， 咁可能以前细个会觉得讲唔讲名好闲啫， 冇错。 咁但系发现人大咗咧，去到呢啲咁样嘅场合，你总会自譬如阿斌，假设你结婚，你嗰个场合其实有好多你唔同圈子嘅人会出现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发现，哦，原来去到人生呢个阶段，喺呢啲重要场合，你可以见翻对于你朋友嚟讲好重要嘅唔同嘅人，你曾经听过佢哋嘅往事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好。第一好好神奇啦，第二系可能会建立咗一啲新嘅缘分嘅。 哦，都真嘅呢、這个真嘅，的而且确 系啊，即系就算譬如以前阿琼咁样，佢嘅节目开麦都 share 好多佢嘅旧朋友嘅故仔、嗯，或者麦后都系啦。咁跟住之后有机会现实见到就，哦，你就系佢啦。咁嗰一下咧就好似打晒个底，知道晒呢个新认识朋友嘅 background。咁然后就可以好快地，你唔需要追返个进度啦。 係係，一讲个名字就已经知道晒佢嗰啲古仔啊啲往事。哦，我知你嗰阵时攞咗个水樽嚟饮啊嘛。 哦，当年就係你同佢参加歌唱比赛。哦，当年就係你唔知饮醉酒呕啦咁样。 係 啦，咁你好快 record 咗呢，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去到而家呢一个阶段，因为有一啲叫做即係可能喜事嘅场合呢、嗯、会咁样就。咁、那、嗰個機會出現大咗咧，就我覺得好神奇啊！呢一啲嘅緣分啊，叫做特別係如果嗰啲人有一啲嘅花名啊成咧咁，你如果你講得出佢花名咧，佢會突然之間好驚。 點解你會知㗎？ 冇錯，係啊，有個客點解你會知啊？咁我冇係啊，即係譬如嗰人叫小強啊。阿强仔咁啦，先算啦，或者叫唔知牛池湾丧强咁啦，有啲咁嘅名啦，咁跟住就咦，点解你会知噶？冇啊，斌神讲过你啲历史俾我听啦，咁嗰下突然之间个 ice breaking 咧，一个花名咧，你就已经搞掂咗啦。 系啊，呢、這个同意，即系例如我自己咧，都系一个好深嘅体验嘅，即系因为去到我呢啲年纪，好老实讲，都会经常出席一啲即系以前旧朋友啊，一啲旧同学嘅婚宴啦、啊，咁咧。好神奇地咧，佢哋係會知道我嘅花名嘅，因為我花名好容易記啊，即係呢一個亦都可以同時間去解釋埋我呢、這、一個平時開咪嘅名嘅不解之謎。 賓神呢個名字、啊， 就是、到底賓神呢個名係點嚟嘅咧？就係話説嗰陣時，因為我讀中學嗰陣時，咁然後初中就要開始上嗰啲 science 堂啦。如果冇記錯，好似中二嘅時候就學用賓森 burner 呢一樣嘢啦。咁跟住然後咧，成扎人你知啊，即係讀 science 嗰啲人係好中意玩賓森 burner 噶嘛。呢一樣嘢係唯一喺學校入邊有危險性嘅嘢嚟噶嘛，因為 對於僆仔嚟講就好刺激啊， 就覺得哇好犀利啦，好勁啦咁啊。所以咧，賓森 burner 呢一樣嘢就當時咧中二嘅時候刻喺每一個男生嘅腦海當中啦。咁然後因為我個名入邊有個賓字。咁然后佢哋就成日攞嚟笑啦，即系好无聊嘅啫，其实真系好无聊嘅啫、可以系啊，哇，你个名个斌字，咁你叫斌森 burner 啦，咁样啦，即系上堂嘅时候咧，一个小息嘅时间， 就 上完堂之后，嗰、那个小息之后，我从此就系喺嗰间学校度就系叫做斌森 burner 啦。 系啊，同埋嗰啲初中嘅时候最啱系要改英文名啦，同埋你想洗底啊，小学用嗰个觉得 好型啊，酸咁啊， 青春期到啦，谂个新嘅，但系偏偏遇上斌森 burner， 仲俾人攞嚟玩啊。 咁然后全级都会知道哦，呢、這个人就叫斌森 burner 啦。 系啊， 咁所以就。於是乎就一路沿用落去咧，去到我如果冇記錯畢業嘅時候咧，咪有嗰啲叫做謝師宴咁樣嘅。去到嗰陣時已經係全級都知道我係叫賓森 burner 噶啦，由全班 spread 到全級都，即係所有人見到喂 hi 賓森 burner 咁樣 出名啊你 係啦。咁就於是乎就一路沿用咗呢個花名，去到大個嘅時候咧，其實我有一樣嘢幾好嘅，就係啲人會好記得我仲係叫。仲有呢個花名嘅存在，因為好老實講，你離開我中學嘅階段咧，你有時真係會唔記得一啲朋友或者一啲同學，可能冇咁熟嘅，你會唔記得佢嘅英文名，或者你唔記得，甚至乎以前可能興嗌全名，你唔記得佢全名， 甚至乎個名都唔記得認得個樣。 係啊，就係認得個樣。 係啊， 但係我嗰個花名可能太好，太容易記啊。 基本上每個人都仲係嗌緊呢個。 真心 Ben 啊，我其實懷疑 Kelvin 先係你嘅花名。 系系，其实唔存在的， 因为少人知道啊。 系因为太 分身 Burner 你嘅正名， 分身 Burner 太肉酸啦，所以我想改翻一个正常啲嘅英文名。 反而 Kelvin 先知系外号啊，因为嗰个系冇乜人知道。 系冇错， 因为通常所谓嘅花名系少人知啲啊，或者系叫做收埋啲噶嘛。 冇错， 你嘅花名其实就系 Kelvin 啊。 冇错，所以 先系讲都唔知道啊。 其实冇人嗌我 Kelvin 噶，喺中学嗰个嘅阶段， 系 Instagram 先叫你 Kelvin 啫。系啊，呢个系一个冷知识嚟噶。 系啊， 隔咗一段时间之后问啊，咁以下边位电台主持英文名叫 Kelvin 咧？我谂真系冇人答得中，冇人答得中呢一题。因为咧嗰日喺婚宴上面咧，其实都即系当然事前我同我 friend 倾偈啦。咁我从来都唔叫我个 friend 英文名嘅。 嗯， 系啦，讲唔讲佢唔好啦，费事啦。即系佢个花名太，即系我谂只系全世界唯一一个人会叫呢个名 字。O K， 系啦，咁佢英文名都 都 Q K 嘅。 唔係嘅，正常嘅，即係叫 Patrick 咯。 哦 ，OK， 即係啲好正常 嘅。 咁但係你出咗嚟做嘢嘅時候，咁即係都有傾偈啊。咁問啊，其實個花名咧，去到邊個邊一代嘅認識嘅朋友會知道？最近大學有部分人知道啦，咁樣係啦。但係中學、小學就係知嘅。咁你出嚟做嘢就更加唔會知啦。咁我都禮貌上問佢婚宴上面能唔能夠 mention 你呢個花名？佢話可以講下 OK 啦。咁啊，但係唔係全程嘅，即係你故事。上面去讲往事你可以用， 就到那個、 但系唔好全程都不断叫住佢呢个名。 咁正常都会嗌翻 Patrick 嘅，因为通常后边块牌都系 Patrick 乜乜咁样噶嘛。 系啦，咁样或者比较多啲新嘅朋友会知道啦。咁应该系话旧朋友会知佢花名，加佢知佢叫 Patrick， 但系新嘅朋友净系知叫 Patrick， 唔知佢个花名。 OK， 系啦，咁类似咁。咁所以好有趣嘅就系咁。我就覺得呢件事本身好得意啊！呢個切入點咁，所以喺 speech 一開始就講話哦，今日係邊個同 Patrick 嘅婚宴啦咁。咁大家都係即係可能知道佢叫 Patrick 啊，係啦，即係嗰啲攞氣氛嘅。大家識佢時候已經叫 Patrick 拍下手聽下嗰啲咁啦。跟住我就話我識咗 Patrick 廿年啦，今日我第一日叫佢 Patrick。 我从来未叫佢呢个名， 跟住就讲佢以前嘅花名系咩啦，咁样即系解释咗个故事，就啲小学同学帮佢改，巴拉巴拉咁啦，系啊，咁跟住最有趣嘅就系、是，大家会觉得好好奇啊。后屘阿新郎，我即系个 friend 同我讲话咧，佢喺门口等紧嘅时候咧，已经陆续收到啲 message， 啲 group 啊，特别做嘢嗰啲 group 嗰啲人咧，开始喺里边系咁打佢个花名，因为嗰啲人第一次听啊，跟住系咁开始。 好惨啊！佢有冇事后好后悔话？早知唔好讲啦。 冇嘅，我事前问咗佢噶啦，咁样就 OK 咁啊，系啦。咁跟住，咁你就会觉得好得意咯，因为一个人嘅佢喺唔同嘅阶段嘅时候，佢会有唔同嘅名， 系 嗰啲人去叫佢嘅咁。咁甚至乎我识有啲旧底嘅中学同学咁，即系唔系而家呢一个啦，即系唔系头先 mention 嗰个啦，已经其他。可能佢喺中学嘅时候成日都俾人笑嘅，改一啲花名咁，嗰啲花名唔出得街啦。佢上到大学嘅时候，希望。從此即係叫洗底下， 唔好再提啦， 唔想俾人再咩啦。咁於是乎就自己要改一個，又係你識咗好多年，你覺得一啲都唔襯佢嘅英文名嗰啲咯，突然間改咗嗰啲。 Tony，you so Tony， 係啊，即係譬如我叫波盛咁多年咁樣啦，咁啊由中學開始俾人改花名，咁啊一路去到大學都用呢個咯。咁但係如果我要 英文名嘅喎。 但如果我要洗底我去大學，我係可以改一個新嘅英文名。但係我諗對於中學同學嚟講，佢聽到嚇、啊、你叫，即係譬如我叫做。可能我唔知道我叫 Raymond， 可能我个样唔衬啦咁。 好唔 Raymond 啦、啊、你。 我样唔 Raymond 或 Alexander 咁，即系你觉得好唔衬我咁。即系嗰啲朋友就觉得你好古怪咯。 最后都系会嗌翻你花名咯。 系啊，其实都系嘅。 不过呢个亦几开心嘅，即系人生有一个俾人记得住嘅花名，即系去到一个阶段嘅时候嗌得翻咧，好有亲切感。 同埋有啲有个 character 喺里边咯，即系有啲花名系你一听你就大概知道，我嗰个人可能就系咁样样噶啦。即系例如佢咧，佢真名叫杨雅文。但佢个花名太妹咧，你一听完之后，你已经记得咗一啲关于佢嘅特质啦。甚至乎你会问，你系咪真系泰国人嚟噶？太妹咁啊！ 原来不相似，有意我会气氛忍一忍，需要吗？勾勾气气谁人虚假得不像话，想说未能完全一说不知分寸，我也许辩驳，你会否错愕，形象无着落，我再想讲 一个名字，连首歌咧都令到你记得佢啊！里面讲到咧，佢嘅 background 即系玩呢个经纪啦啦队，有太妹排头歌叫做《思考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桂林街一个单位发生伦常命案，三名年龄介乎二至五岁的女童死亡。警方以谋杀罪拘捕女童的29岁母亲，她没有精神病记录。警方相信案件涉及家庭感情问题，涉案母亲可能不想三名女儿日后由其他人照顾。警方表示，女童身上没有表面伤痕，案发现场亦都没有发现利器和药物，而在枕头和其中一名女童的鼻和口部发现少量血迹，不排除涉案女子较早时用枕头亲手将三名女儿焗死。警方又说，涉案女子无业，和三名女儿居住在案发劏房大约11个月，主要依靠綜援生活，大約一年之前與丈夫分居。這個家庭原本有社工跟進，但是去年年底已經結束有關跟進工作。警方已經聯絡到疑兇丈夫，相信他和涉案女子已經沒有聯絡一段時間。社会福利署表示，高度关注深水埗桂林街的家庭惨剧，涉事女子和她的三名女儿是非政府机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跟进的个案，社署会尽快联络有关家属，并且提供适切协助。社署会联同非政府机构在下午4点在港铁深水埗站 C2 出口外设立流动服务站，社工会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支援和服务资讯。社署亦都设有24小时电话热线23432255，提供即时电话辅导、支援和转介服务，有需要的市民可随时致电求助。2019年理大冲突期间，有示威者在外围的油尖旺一带与警方冲突，213人被捕。13名男女早前被裁定暴动等罪名成立，其中5人今日分别被判监4年3个月至到4年11个月不等。同案另外8名被告，当中4人早前分别被判入教导所或者监禁，余下4人还押至今个星期四求情同判刑。暂委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本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不论各被告在哪一个时段加入，亦都必定知道现场情况，他们增加暴动集结人群的声势，令到暴动持续，但是考虑到他们没有亲身使用暴力和装备有限等的因素，酌情扣减刑期。中国太空站第四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跟随神舟15号载人飞船返回舱返回地面，在东风着陆场交付由中科院牵头负责的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部分实验样本其后运抵北京，并且将会由相关实验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新华社报道，今次跟随神舟15号返回舱下行的实验样本总重量20多公斤，共下行15项科学项目的实验样本，包括细胞、线虫、再生道等生命实验样本，以及多种合金材料、新型红外探测器材料、

嘅时间同填词人梁嘉欣去讲到佢拍拖时候同另一半相处系点样，亦都化成咗呢一份嘅歌词。听我有 moon 听嘅《恋人碎语》，可能不留情面嘅说话系可怕，但系仲有一种可怕就系发现曾经爱嘅人突然之间就可以冇 feel。 认不了你是谁，像对我剩低。一点爱意删除，嫌弃是你没有说出口的一句，累透了别挣扎爱着谁，大概我见的堡垒随你的手机密码粉碎，要显得这样神秘就等冲天来定你罪，皮分手狠一点，我就算死也不会搏可怜。那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被拒绝来电，藏心于不遮掩，常用你冰冷目光打我面，如何幸免？宁愿我心一下子。知道我是谁，浪费我，我不反对。曾对你好得没有根据，你喜欢半途而废，让我不必以身相许。提分手狠一点，我就算死也不会搏可怜。那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心愿不遮掩，常用你冰冷目光打我面，如何幸免？宁愿我心一下子成灰，怕寂寞留下伏线，怕依赖你的门牵，又妄想然后再讲不出再见，继续上演。提分手狠一点，我未怕苦爱，反正已不甜。那痴心当实验，当礼脚留下破烂创伤。 做到好似歌词最尾几句讲嘅境界，就真系代表其实你真系对呢个人冇晒感觉。听我苏丽珊嘅《一下子就不爱》，但系嗰啲结婚啊、分手啊，总之一段关系嘅一个进入下一个阶段咧，好多时候都系嚟自于一个冲动或者一下嘅念嘅啫。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追不回来，若共你试试能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来。

你个感觉系咩咧？就系好 hip hop 咯，好 trap 嘅 beat 啦，或者一啲现代 R&B 嘅感觉啦。 系 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一种音乐类型嘅基础嚟嘅。 嗱， 先讲下呢一种音乐类型个时间线咧，佢大概开始慢慢成型咧，2010年开始慢慢即系多咗啲人去做类近呢一类嘅音乐嘅。 好年轻嘅啫， 好系啊系啊，即系跟住去到2013年呢个字咧，就正式叫做出现去形容呢一类嘅音乐啦。咁呢一个咧好得意嘅，会叫做咧 Internet Genre。点解叫 Internet Genre 咧？就系因为佢系喺网上世界成型嘅一种 genre。我哋之前讲嘅 house 会叫做 house， 系因为佢系喺芝加哥有一个地方有间 club， 啲人成日去听嗰类音乐，系一个好 physical 嘅地点。 系。 会咁样命名，所以会芝加哥咁样啦。跟住去到techno 就会系底特律呢一个地方，或者 dubstep 就系英国另外一个Croydon 嘅一个地方。但系唯独是 wave 呢一样比较新啲，虽然都唔系好新十零年啦。佢喺网上世界发生，佢唔系特定某一个国家嘅人去 contribute， 而系成个网上世界年轻嗰班电子音乐制作人咧一齐去贡献呢个音乐类型出嚟嘅。 所以几得意嘅一样嘢就系过往我哋讲过好多一啲音乐类型，你会发现佢系会有一个嘅发源地啦，佢会根据某一啲地方嘅特色啊，或者佢嘅文化背景而衍生出嚟啦。咁但系好合理地去到我哋讲紧呢个系2010年出现嘅一个音乐类型，亦都好合情理地就系好多嘢会喺网络上面好国际化地咁样衍生出嚟嘅。 所以佢嘅发源地就系 SoundCloud 呢个地方咯。即是一个免费可以听到一些音乐的平台，啲自己独立音乐人就会将自己做的歌摆上去啦，都好多年的一个 website。咁所以就是呢一个地方最初出现，所以个发源地就是呢个网上世界啦。即系等于之前我哋讲 hyperpop 个发源，其实都关串流平台事一样，即 系 嗰样嘢已经喺个网络世界发生啦。咁最简单先讲下咩叫 wave 嘅音乐系点咧？头先讲咗好简单，佢嗰个结构就是你听到一啲 hip hop 或者一啲 trap beat， 跟住亦都或者可以系话比较近而家 modern 嘅R&B 啦，所以你会听到一路有个 beat 底喺度嘅，成件事系好用即系电脑去整啊，好电子音乐嘅咁。咁呢个就系佢因为好受呢一啲 trap 或者hip hop 嘅影响啦，做呢啲歌嘅嗰班 producer。但系同一时间咁，佢点样分嘢咧？同其他嗰啲咁样，第一就佢唔一定要有词啦， 系唔一定有人唱啦， 系啦，佢可以系纯音乐，头先听到或者一啲 vocal chop， 即系将个人声 chop 开佢啲咁， 再砌翻佢喺 你 听 落去 曲入边， 系啊，佢用一啲你嘅 vocal 将佢 chop 开佢，所以叫 vocal chop 啦。同埋咧，佢嗰个气氛咧系比较旋律走向嘅，同埋佢 系 好 emo 噶，你听到而家个氛围咧。嗰種好 emo， 有一個情緒喺裏面嘅。 我張曼芝啊，我張曼芝 emo 啊，係大家會容易啲理解。嗰啲音樂你一聽，你會有一種質地係啊，好似憂鬱少少、憂傷少少嘅。 係嘅， 呢個係佢哋嗰一個質地係咁樣樣，但係佢亦都會有 beat。而佢個推進嘅方法，你會覺得有啲 cyberpunk 嘅啲未來感嘅，因為佢用嗰啲電子聲咧，佢唔係用種舊底嘅聲，佢用啲比較新啲嘅聲音設計啦。所以咧，你可以幻想都可以喺一個未來城市裏面夜媽媽，跟住你唔知揸住一架未來嘅跑車喺度喐，都似嗰啲㗎。 我聽落去有少少就係有似嗰啲Tron 嗰一類電影咧，有啲未來感嘅，但係又唔會話太過之遠嘅一個未來咁樣。 所以佢個美學上面咧，佢嘅都會圍繞住一啲霓虹燈咧，都係一啲紫色嘅嘢啦，或者真係幾 cyberpunk 嘅一啲美學上都會套用咗落去。咁但係你要知道，我 cyberpunk 啊或者 vaporwave 呢啲以前有嘅嘢，其實啲元素都可能會被玩 wave 嘅呢班後生仔吸收咗。因為呢一班玩 wave 嘅 producer 咧 ，Mini 嘅年紀咧係講緊可能16至到18歲左右啦，或者20頭嗰、個分水嶺係咩咧？就係、未夠成年去入去夜店，所以佢哋接觸電子音樂咧，唔係可以去一個實體嘅夜店入去聽個 DJ 打碟，而喺網上世界聽歌。咁你要知道，之前喺節目 keep 住有時都會講唔同地方聽嗰啲音樂唔同，做嘅歌唔同。喺夜店裏面係嗰啲，哇，要好激昂啊，好 high 有 beat 嘅， 好有 beat 好勁嘅。你喺屋企聽嗰啲 beat 咧，可能係會超少少，係啦，舒服啲嘅。你就算串流平台都會有一啲 radio friendly 或者。系啦，或者 radio edit 呢啲，所谓 radio edit 或者 radio friendly 就系适合喺收音机听，嗰种感觉就系唔系喺夜店啦，系好似其实你喺屋企听串流平台有阵时个感觉都好似你听紧收音机，所以嗰啲歌嘅风格 呢班僆仔佢哋聽或者去做吸收多啲咧，就唔係大音樂節或者夜店嗰種咁澎湃，而係呢啲比較情緒化啲啊、憂傷少少啊、emo 啲啊、好 intimate 嘅。咁所以點解十零歲呢一班僆仔喺外國唔同嘅國家做緊，就會有呢一種嘅氛圍出嚟，亦都令到 wave 嘅音樂嗰個質地。就是啱啱一路讲緊你听緊呢一种囉。 係啊，因为我都系听呢一啲音乐大嘅，我都系接十零岁嘅时候都系未入到夜店。 係啊， 十零岁嗰陣时。 係啊， 所以我系偏向鍾意呢啲超啲嘅。 咁如果你老豆十零岁嘅时候佢系听咩， 佢就喺 disco 嗰度就、 就听第二啲啦。係啦、啊。即系每个年代十零岁嘅人听嘅唔同。係啦、啊。咁但系呢个就俾大家理解咗，同埋佢好重要就系好 DIY 啦。所以呢件事都好 punk 嘅精神。咁知道晒呢一个成个音乐嘅叫做特色之后啦，咁总有一啲人係会令到佢哇，即係叫做即係叫做即係发扬光大啦。2013年呢就有一个人出现咗，一个 producer 名呢叫 Climax。佢串法就唔係我哋认知个 Climax 个音系嘅啫。 OK,KLIMEKS 都係 Climax。 OK。 佢就係叫做俾人誉为第一个喺 SoundCloud 将音乐落个 hashtag 叫做 Wave 嘅嗰个人。系啦，咁我哋听下佢嘅作品系点样啦。首咧系嚟自 Climax 喺都差唔多十年前，2014年啦，推出一张 EP 叫 Overnights 咧，里边嘅一首歌叫 Tokyo Train 啊， 系 东京嘅列车。 哦，有嗰个 feel， 有个 feel。因为啱啱喺麦后边同波成讲到就系咧呢一类型嘅作品，听落去会似系咩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听一啲音乐人佢哋做嘅作品咧，都系揼咗一个 beat 出嚟，然后再喺上边写一啲嘅歌词或者一啲 rap 嘅部分咁样。而呢一个就好似一个 做起咗好完整嘅一个 beat 咁样。 系啊，完整晒你上面你 flow 啲嘢，就好似已经系可以将首歌又变咗另一个版本咁啦。咁啊，2013年就头先呢位嘅制作人 Climax 就叫做提出咗 wave 呢个字啦。咁佢当初就话其实佢初心唔系要真系整一个 genre 出嚟嘅，佢想用一个 term 去形容呢一啲嘅音乐咁解。因为喺佢之前，其实佢话好多人都一路大家都整紧啦，咁就吸收咗好多唔同嘅 genre， 例如 grime 啊，即系喺英国嗰边嘅一啲 hip hop 啦、dubstep 啊，头先讲。hip-hop 啊 ，trap 嗰啲捞埋晒一齐，咁佢即系叫定咗 wave 呢个 term 之后咧，佢亦都创立咗一个自己嘅厂牌，叫做 Wave Mob 啊 ，W A V E M O B。咁啊，呢个 Wave Mob 紧要就系因为2015年咧 ，Wave Mob 呢个厂牌就出咗一个合辑，可以话系好早期 Wave 嘅合辑。 OK， 第一个合辑就叫 Wave 001。咁其實而家聽緊呢隻 background music 咧，都係嚟自於呢個合輯嘅，嚟自 Off Dream 一個已經過咗身嘅 producer 嘅一首歌叫 Inaki， 就出現咗喺呢個 Wave Mob 001，即係呢個合輯嘅第一版裏面咯。咁所以就因為呢啲各樣嘢加埋咧，就開始令到 Wave 呢一個嘅呢個圈子呢種音樂咧，喺有 SoundCloud 啊，或者一啲音樂隨住已經好似。叫做有個好實在嘅一個群體咧，就慢慢就升得好勁啦，亦都令到後屘咧，亦都陸陸續續好多人加入去，亦都擴大咗、壯大咗呢個圈。另一個人咧叫 Plastician， 就係嚟自英國嘅咁，咁佢亦都有搞一個網上嘅電台，就係會 feature 好多 wave 呢類音樂嘅 artist， 咁就俾大家可以聽得到啦咁。而另一邊箱咧，其實成件事好網絡噶，即係Plastician 佢自己又會搞廠牌，搞一個網上嘅 radio，而係 Reddit 呢一個討論區，即係你當香港嘅咩燈咩燈咁啦。咁佢上面亦都會開咗一個叫 Wave Pool 嘅一個叫子分類嘅版面咧，就俾大家分享音樂。咁所以就變咗好似後屘連Beatport 呢一個專係俾電子音樂人去揾歌去打碟嘅一個平台，亦都開咗一個咁嘅 genre 出嚟，就叫 Trap / Wave。就代表咗呢一啲嘅音樂，咁所以你就喺好多啲主要嘅渠道或者平台，你都會見到呢一個字係出現咗咧，咁啊佢慢慢喺網上面嗰個傳播力就越嚟越勁，越嚟越勁，越嚟越勁咁樣咯。 咁然後一路玩到而家2023年，其實講緊好短時間啦，十幾年嘅時間已經係可以再喺 wave 打後再生一啲嘅子分類出嚟。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都幾靠一個網絡上面好多唔同 artist 嘅一個集體創作，去做到呢個風潮出嚟。 因為如果講子分啊，去到今時今日，其實已經你會聽有機會聽過一個叫 hard rave 嘅嘢啦。咁 hard rave 就係一個好先驅者，就叫 Skella。Skell 咁，其實佢大概係2019年佢推出咗一個 mix 叫 Hard Wave 夜勤 mix 咁樣，即係夜勤係日本漢字咁啦，就 spread 咗呢個 term。咁 Hard Wave 其實就係而家你聽緊嘅 wave 咧，佢再濃烈啲一啲 hard style 啊、trance 啊，甚至乎 EDM 味濃啲一啲，適合喺大音樂節嘅 stage 上面玩。因為你而家聽緊呢種好個人、好 intimate 嘅， 係。 咁因為有 Hard Wave 嘅出現之後咧，有一啲新加入去 wave 圈子嘅年輕製作人咧，就想同一啲比較 commercial 味重啲嘅 hard wave 做分嘢咧，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呢、這個大家應該再聽得機會大啲，就係 chill wave。咁其實 chill wave 係最貼近 wave 最初頭出現嘅狀態，就真係顧名思義 chill 啲咁樣咯。係啊，咁所以有呢啲唔同嘅 keep 住發生，咁就會令到而家 wave 嘅圈子其實一路變緊，繼續吸收緊唔同音樂類型喺裏面咁樣咯。咁而今日呢一 part 啦，最後播呢一首咧，呢、這個朋友叫 careful。但佢串法係 K-A-R-E-F-U-L 咧，佢呢首歌都幾值得講嘅，就是、因為 Careful 咧，佢喺2017年就 set up 咗個廠牌叫 Liquid Ritual， 同一時間亦都有一啲嘅電台節目咁啦，就推出咗佢自己第一張嘅呢個專輯咧，係被譽為 Wave 嘅呢個音樂類型裏面第一張 Full Length 嘅 album 啊、即係之前嗰啲可能 EP 比較短啲啊，佢係一個 Full Length album， 即係多 track 數嘅。喺2017年就出咗，所以啲人就會形容佢係一個哇專輯嚟講咧，好先驅、好先驅嘅一張碟，定義咗大家所講嘅 wave 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嘢咧，佢就集合曬喺裏邊啦。咁啊有呢一首， 起碼四啊幾分鐘嘅咯，一張專輯， 好長噶啦。咁啊，所以 careful 呢一首咧就叫做 backwards 嘅作品，我哋聽一下。而有趣嘅，佢叫 backwards 咧，佢所有裏邊嘅發音咧，其實你聽落去好似外星文啦，其實佢係將啲有意思嘅嘢咧調翻轉嚟讀。变成了一个 backwards 的意思的一首歌。 如果你上网揾啲歌词咧，你就咁睇咧，你可能唔会明佢个字系点解嘅。但其实咧，佢嗰个发音咧系将一啲有意思嘅英文咧调转咗。我冇揾到仔细，究竟佢后期将佢倒带啊，定系唱嘅时候跟住嗰啲音节咧 调转嚟唱咁 样。呢首歌讲紧嘅就系一个好内在里边，可能你收埋咗、隐藏咗嘅一面。咁、所以我觉得成个 concept 做得几好嘅， 好似系啲秘密收埋，然后啊睇下你自己听唔听得出啦，咁样嘅意思。 嚟自于 Careful 喺呢一个专辑里边啊 ，Deluge 即系一个解洪水咁解。我觉得个意思好劲啊，因为 Wave 里边、洪水好似代表咗 Something 里边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Backwards， 咁就代表咗 Wave 呢个音乐类型嘅好重要嘅作品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桂林街一个单位发生伦常命案，三名年龄介乎二至五岁的女童死亡，警方以谋杀罪拘捕女童的29岁母亲，她没有精神病记录。警方相信案件涉及家庭感情问题，涉案母亲可能不想三名女儿日后由其他人照顾。警方说女童身上没有表面伤痕，案发现场亦没有发现利器和药物，而在枕头和其中一名女童的鼻和口部发现少量血迹，不排除涉案女子较早时用枕头亲手将三名女儿焗死。警方又说涉案女子无业，和三名女儿居住在案发劏房大约11个月，主要依靠综援生活，大约一年之前与丈夫分居。这个家庭原本有社工跟进，但是去年年底已经结束有关跟进工作。警方已经联络到疑凶丈夫，相信他和涉案女子已经没有联络一段时间。无资料显示，她和丈夫在朝早发生过拗叫，被捕女子没有精神病记录，相关家庭亦都没有家庭暴力记录。社署联同非政府机构下午4点在港铁深水埗站 C2 出口外设立流动服务站，社工会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支援和服务资讯。2019年理大冲突期间，有示威者在外围的油尖旺一带与警方冲突，213人被捕，13名男女早前被裁定暴动等罪名成立，其中5人今日分别被判监4年3个月至4年11个月不等。同案另外8名被告，当中4人早前分别被判入教导所或者监禁，余下4人还押至今个星期四求情同判刑。暂委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本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不论各被告在哪一个时段加入，亦都必定知道现场情况。他们增加暴动集结人群的声势，令到暴动持续。考虑到他们没有亲身使用暴力和装备有限等的因素，酌情扣减刑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增多，听日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曾经有架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曾经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分别排到去丁九桥同埋丁九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可以话一啲都唔灰啊，甚或乎系几阳光添嘅。毕竟喺呢个炎炎嘅夏日，最近好喜欢听一啲听落去好有活力、好有憧憬、好有幸福感嘅一啲作品啦。所以今日咧拣嚟一系列都系自己非常之喜爱嘅歌曲。 隔篱有小田和正，爱情故事突然发生，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亦都系 Tokyo Love Story 当中嘅主题曲。1991年嘅作品影响咗后世好多唔同嘅音乐作品嘅，好多嘅 City Pop 都会带住有呢一阵嘅除喺里面。 就从闪烁线，最终化为别离准备。男儿和女已停止纠结，奔跑的街，你的泪渐出片为音乐。一等夜不想睡，正和你在西口的公园，打开一罐啤酒的清脆。真以为跟着浪漫世界扯上了边，冷空气清澈了思念，我也长大了些。爱过的那个理想已不见，最后对谁 say yeah。 突然地发现说不出的想念，想放松在寂寞的季节，适合撑下一个交叉点，就此告别，跟着浪漫世界重新检验。冷空气清澈了思念，我也长大了些。 爱情突然发生，亦都系接住落咧，有好多一啲后辈嘅作品，以 Tokyo Love Story 嘅歌曲为蓝本，进行一啲新嘅创作。 瞬間が愛しくてあまりにもかけがえなくて思うほどに切なくて君という存在二度と出会えなくて Do you remember 東京 love story あの頃の記憶が嘘のようにフラッシュバック時間は止まらないそして終わらない愛は進行形あの日あの時あの場所で君に会えたことが全て Listen 君に会って変われた哀れな僕の天使先のファ ー永遠信じたい君といつまでも寄り添ってたいけどずっとここにはいられないよ時間が少しずつ動いている忘れないでいてこの時の中で他の誰かにいつかは恋をしても I remember I said to you 水长泰同埋加藤 Milia 嘅 Love Story。至于喺 City Pop 呢个方面，喺香港都有一位音乐人非常之专注，你会喺歌曲当中感受到呢一股嘅活力，就系力尊。 只要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调味淡淡。中火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晚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bye. 主日的爱来让我担当，如怕身边多少女性，有人都不敢断伤。主日的爱来让我担当，陪你天天 stay by， 不敢散落。You're my only one. My love is true.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力尊最新排台作品专一担当，结束今日的奔驰 Monday Blues， 用一首比较欢快少少的作品迎接这个结尾。 结束今日节目带嚟有 Ken Tamura Dance with Me， 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